好，今个礼拜咧，哭波桑啊嚟啦， 人丁单薄。 今日咧，我得我同阿慈山咧就唱呢、這个，即、就、系、是、大家好似烛光晚餐咁嘅阴功，咁啊，但系又冇烛光，啊，又冇啲心形牛扒， 冇啦， 啊，因为前晚啊食完春茗， 系啦，春茗完啲人醉晒，唔嚟唔到啦， 系啊，咁啊，阿 Chit 咧就今日就缺席， 事忙啦， 啊，事忙。經一就巡禮， 都係事忙啦。 巡禮就應該 遲少少到啦。 巡禮都係遲少少先到嘅。 係咯。 咁就暫時得我哋兩丁友，咁就噏住先。咁啊，係啦，噏住先啦，冇所謂。咁啊，前日啊春茗啦，咁就即係 Ragger 先春茗。哇！我見到都好非常之熱鬧喎。 幾熱鬧啊？ 好熱鬧喎，開到廿位喎，好犀利喎。 系啊，嗰、那个场好似话摆到廿，可以再摆多几围嘅。 啊，仲可以摆多几围。 系啦、啊，但系所以我哋坐得咁逼咯。 哦，哇，好大，真系好热闹啊，好开心。 系啊，系啊，因为都几多人嚟啦，即系其他台嘅朋友仔又嚟啦。 系。 跟住啊，大师啊， 姚尊啊， 佢哋同埋佢哋啲自己友啊。 系啊，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有一啲新嘅吓，即系。唔好来来去去都系我哋呢班，有啲新血啊！即系因为嗰晚其实都阿冯总同的总咧都公布咗啲新嘅节目， 系咯 啊！咁啊都值得好值得令人期待嘅，有几个节目都系嘛，咁啊你网点都讲过下啦，系嘛？ 讲过下咯，咁啊有我记得咧就有呢、這个欲火二啦， 欲火二啦， 跟住就仲有呢个厄拉一周啦， 厄拉啊系啊， 做咩死啦唔记得咗， 厄拉仲有就系阿京城茶馆啦， 茶馆 系。茶馆都唔记得， 茶馆都记得咗 啊！真系啊，咁啊， 唔系我呢个今个礼拜六就嚟啦嘛， 系啊，直播、啊、 我都系啲准备功夫仲如火如荼 啊，系啊，直播节目。咁就另外仲有兩個節目，一個呢我而家好似知道個名啦，咁就叫做佢嗰日就講話兒童發展障礙， 係啦， 咁我大概而家知道有個新名，講唔講得個新名？ 講咯、 哦，叫星星的孩子啊，有冇記錯？係 咩？ 係叫星星的孩子嘅， 係閃閃閃嗰啲定係邊啲啊？ 系闪闪嗰啲，系唔系大猩猩嗰啲，就讲即系儿童，即系譬如如果讲啲自闭症啊，或者系过度活跃症啊，因为我自己都经常接触啲后生仔嘅，咁咧就的而且确而家咧，即系题外话啦，的而且确而家啲，因为尤其是而家融合教育咧，咁就好多时一啲即系譬如有过度活跃啊，或者系读写困难啊等等咧，都需要同一班即系正常嘅一啲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啊、生活咁样。 但好似冇乜特别，我知道系冇乜特别资源再摆落去俾啲即系俾啲学校噶嘛。 系有资源，但个资源就只限于可能系硬件，或者系金钱上可能即系请一个人咁啊去帮一帮咁。但係實際上，究竟呢筆錢夠唔夠呢？咁啊，呢啲嘢再探討啦。 聽節目啦，可能 係啦，聽節目啦，或者最重要就係起碼唔好俾外界有啲錯覺，以為即係過度活躍，咁就會係一啲好麻煩啊，令到好煩惱嘅，唔係嘅。其實只要真係能夠好好疏導，或者能夠好好咁嘅教育咧。咁啊，過度活躍都可以係個好事嚟。 犀利個聲，呢個你都撈埋喎。 咁以前都叫做試下噶嘛，同埋的而且即係日日啊，基本上我生活日日好多時都面對啲細路，咁所以呢啲 case 你唔好話啊，有時入去球場，而家又去本地球場睇波咧，有時都會見到呢一類咁樣細路喎。 係啊， 係啊，好得意嘅喎，啊，即係。前幾年去，譬如將軍澳，咁啊有個後面有啲細路咧，哇！佢真係好似睇佢傻傻地嘅，但係就而家呢兩年係睇本地波有好多呢啲人， 係 啊，你同埋 係咪啲香港壓力大咧就係、 是、啊？唔知啊，喺街有時都成日見到啲人自言自語啊咁樣嘅，咁啊大家留意呢個節目啦。咁啊其實仲有一個嘅，咁啊嗰晚就阿 Eugene 就講有個財經節目，咁但係就。 好似未公布， 不日就上演，啊不日佢讲得出嚟就又有噶啦， 有嘅， 啊咁啊另外咧，其实咧我啱啱今日咧，咁我哋围内嘅 Facebook 咧就 check 咧，都有一个好震撼嘅节目咧， 我唔买关子先， 就要系啊，我梗系知要买关子，我净系同你讲系好震。 含啊，對呢個浸字咧都可以有好多配詞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終於找數啦呢啲。 所以 Red 嘅先嘅節目咧，哇，真係冇講笑啊！即係我自己嘅 Jingle 都話啦，啊，估你唔到啊，大佬嚇。好，咁就春茗講到咁多先，咁啊翻翻嚟正常程序，咁啊睇睇啲燈先啦。咁啊，因為春茗嘅關係咧，好多主持都即係俾啲 tips 啊，都好多都係都係大家都係嗰個場次，尤其是就車路士對曼聯呢場，唔係 ，sorry， 愛華頓成日曼聯，車路士對愛華頓呢場波咧，都有幾位主持估嘅。咁啊，第一啦，咁就睇下先，阿傑斯啊估一場， 係咯， 就水晶宮對曼聯入球，但係佢根本唔想估， 發晦氣而家， 根本唔想估啊，咁啊有位佢啦。咁但係的總咧就好認真嘅。咁啊，但係好認真咁咧，就登足四場，咁啊，呢個就爭少少啦。 係咯，但係佢真係冇乜，佢冇乜信念喎。水晶宮對曼聯都要嗌和。 咁佢諗住想，可能佢想自己登，咁啊，曼聯搞掂佢咧。 信念唔夠啊，呢啲。 係啊。 同埋啲心理唔好啊，你咪抱對小雲絲嗌和。 哦，咁樣。哦。咁啊，另外就阿仙奴 Steven 啊，紐倫堡我自己估嘅。咁就同佢一齊中啦，都話紐倫堡最近個 form 就好返好多啊。 唔係佢都驚險嘅，失波先嘅， 好驚險啊！臨尾先搞掂咗，我記得啊， 失波先嘅，我記得上半場都仲係布倫寫一比零。 係咁啊，另外法蘭克福就嗰場衰咗啦，佢買法蘭克福衰咗， 我同佢一齊衰。 係咁啊，另外阿即斯就贏四粒嘅，贏阿爾夏馬爾，咁啊阿即斯應該我記得仲係榜首啦，而家。 係 咁就都再強調。留意 Steven 踢啲荷蘭波咧準嘅嚇， 係 Chile 今日 哇佢順利開春啊！佢好中意買利物浦半場主勝咧， 係啊啊！我嗰陣時同佢一齊喺春茗睇， 係咯， 我買我嗌住咁啊，因為開頭啊贏波先嘅嘛， 係啊， 中間就追平嘅嘛， 係啊， 啊諗住啊仲唔開唔醒呢次啊，真係咁都俾佢兜得住啊，真係冇辦法。咁就另外兩場就車仔。冇計啦嚇， 唔係都好五波嘅， 五波係真嘅，咁啊陣間會講少少呢場啦。另外韋斯咸對修咸頓嗰場亦都係衰咗啦，亦都我陣間都會略略講呢場嘅。自己講完㗎啦，嗰兩場有啲主持都估咗㗎啦嚇，咁就卡妹又係何芬咸入球大，哇開 2.5 㗎呢場，何芬咸入球大， 係啊， 唔係 3.5 㗎， 2.5㗎我睇晚會係， 哇有冇搞錯啊？ 唔知一唔係佢其實 3.5 經常都出現喺呢其實巴塞皇馬出現得多或者拜仁都多多蒙特都會有但係去到一啲唔係咁一線啦或者嗰啲球隊呢其實呢馬會如果喺德甲度我記得係少啲開 3.5 嘅。 喂但係你睇到何芬咸場場都開大㗎啦馬會送錢咩啲場波。 咁佢個大細咪低水啲囉。 係 囉。佢唔可以咁辣咯，即系佢低水啲，咁咪有你赢点几，即系1.56啊咁样咪算。 咁啊系啱嘅，即系尽量就唔转盘，唔转盘就派钱咯，唔转盘就简单啲。 咁搏 派得少， 搏你搵呢场嚟过关，咁咪食你其他啲咯。 系咯吓，咁啊主要汉堡对多蒙特场客胜咧，即系阵间再讲讲啦。 大家悲剧。 京一就中咗場和嘅，咁啊華拉道列對蘭達，都幾有聲市嘅，其實講 一比一啊嘛呢場， 係冇錯1-1嘅，咁啊其實佢都講啦，周五啲波通常都係開下半， 係咯。 另外就但係嗰兩 場就冇聽佢講咯， 咁啊另外嗰兩場就爭少少， 係咯， 陣間都會講講嘅。慈山你咯，你自己講 咩？我就簡單，即係冇乜心水嘅，通常咧我都會。諗下个半场和嘅。 係。 咁就史特加对哈佛柏林就半场和啦。 係。 和夫斯堡利古信都半场和啦。 中 啦。咁係法兰克福嗰场就唔中啦。 喂呢场咪又係半场和嘅其实法兰克福。 好似都係。 哇咁你唔贴半场和三日半场和。 咁但係我觉得有机会赢㗎嘛。 哦、 即係有啲可能有少少进取少少今日有一两场点都。 咁係。咁啊下杀。咁就車 外隊啊， 贏啦，90分鐘啊搞掂， 係啦， 水晶宮就爭少少，拿波利對熱蘭亞就打和， 係咯 ，EV， 喂 ，EV 李斯特城中嘅， 中啦、啊， 高車士打，唔係係買普雷斯特， 普雷斯特 中嘅，米杜士堡就衰咗， 係啦， 咁啊 嚟就嚟緊啦，三月頭咧就應該都會有一個禮拜咧，就如果冇記錯係國際賽日嘅，咁啊應該係啲友誼賽嘅，咁我到時嗰集 到時先 都可能會做，又要結算啦，啊又要算一算佢，咁啊噔噔噔噔就去到呢度，咁啊因為咧就今個禮拜繼續歐聯，上個禮拜又睇咗八隊，咁啊今個禮拜再睇另外八隊，咁咧就第一場啦，咁啊早波嚟嘅，新尼特。咁就咧係對多蒙打，咁啊新尼特主場喎，開一點喎、啊、今晚嚇、 啊。一點啊，一點啊，睇下大家係一點啊。 真係要大家要留意。 咁啊，睇下你睇唔睇埋之後嗰場咯。 咁啊，之後嗰場啊，係呢、這個應該係睇先。 曼聯咧？ 曼聯係。 曼聯。 曼聯對奧林比亞高斯。 奧林比亞高斯主場啊。 好睇㗎。啊，奧林比亞高斯好睇嘅，要小心嘅。咁啊，講咗森尼特嗰場先啦。森尼特嗰場就森尼特就因為而家俄羅斯啊揭冬嘅，咁咧就休息緊嘅，所以咧就啲比賽狀態咧，好坦白講就真係差啲。 佢要靠啲友誼賽去維持咯。 係，咁啊，人腳嚟講咧就基沙哥夫啦，前線嚇，咁、啊、就侯克啦，咁啊大家比較熟一啲。咁就但係好坦白，佢喺小組嗰個嘅即係嗰個組嗰個水平咧，好坦白就真係好明顯係低啲㗎啦，啊，相對低。 唔係咁，今年新尼特個人腳又好似冇以往咁好。 其實差唔多啦，差唔多。 即係佢點講咧？以往佢都仲有即係有一兩個，你覺得佢係好眼前一亮嘅。咁但係今年似乎冇呢啲驚喜咯。 係啦，咁就主場咁啊，勝在有個主場啦。 主場咯，我覺得。多蒙特呢排又颓颓地， 多蒙特就真系几颓啊！啱啱嗰场波对汉堡啊，输够三粒。 但你真系讲唔到汉堡反底啊嘛？ 咁啊转咗教练啦，都系好多时颓队转教练咧，咁啊都要留意嘅。咁啊，但系估唔到系转得咁紧要啫吓。咁啊，最紧要个龙门啦，咁啊艾达啊出翻啊最紧要啦。 争好远啦，艾达就打笼就醒神好多嘅。 醒神好多，咁啊另外前面嗰啲咩 Rasuga 嗰啲就醒神好多啦，后防又稳阵好多。嗰場波個後防打得好好嘅喎，咩韋斯達文啊、迪佐魯啊嗰啲咧就打得非常之好嘅噃。咁啊呢場反而就多蒙特咧，咁就呢場嚟講咧，阿侯姆斯咧就應該出得嘅， 係 就應該出得嘅。咁就拍咧呢、這個呢、這個 Socrates 啊，即 係蘇格拉底達到普魯斯， 係啦，係哇， 個名好長 好鬼長。咁啊，至於其他傷兵嚟講咧，就首先就啊， 蘇寶迪就受傷啦，唔使諗啦。 跟到減斯雲賓達亦頭十個禮拜啦，有傳嚇。 係咯。 咁啊，另外就巴斯舒，即係呢個 库巴 亦都係受傷 收裂啦，差可能收裂 啦，就宣告就收埋裂啦。 係啦。 咁就 大 致上都係、 今年佢哋嗰個唔知係咪冇拜神定乜鬼嘢啦，總之係即係成季由季初開始啲人都係咁傷。 咁 真係都 爭啲嘅， 爭啲啊今年。 最近多蒙特嘅動態，嗰個 form 就真係麻麻地嘅。 一場好一場唔好咯，再上一場又 OK 嘅，今場又即係嚟到漢堡呢場又唔好得。 好唔穩定，咁啊，但係佢哋對波歐聯啊零舍打好啲嘅。 係。 咁啊，呢場波就我係會覺得點睇咧？咁我會覺得又係次世嘅。 係。 我又覺得又係次世。 我諗博。睇下多蒙特博唔博到个最后入球翻去主场先至打咯。 同埋睇睇嗰边天气啦， 系咯， 呢个好紧要啦。 嗯， 因为始终新尼特真系个form不知从何提起。头两个月可能系好事，可能唔好事，所以好难估。我就只系觉得系似系细啫。啊，似系细啫，同埋睇翻利云道夫斯基啊，一打欧联又系特别醒神嘅。 嗯， 咁就另外就云丹费拿就联赛就好曳啦。咁但係呢去返。 佢本身即係一兩即係再早返一兩季佢都唔係一個好穩健嘅龍門，佢都間唔時有啲海鮮波啊，有手啊，蝦碌啊，即係佢都唔係一個好穩定性好高嘅龍門嚟嘅。咁要講返呢樣嘢。咁同埋今季個後防一對中堅嗰、那個即係人腳係真係 差都好緊要嘅， 唔係因為傷啊嘛， 係咯， 咁你有長期枕住傷，咁你個中堅嗰個質素就弱咗，咁啊，所以連帶埋個龍門又曳咗， 同埋多蒙特兩集係基本上都係要谷得好上去助攻，係 啱啦。 咁同埋即係今年除咗一對中堅，仲要加埋啲中場防守球員，中場中嘅幾一對防守球員啦，都係唔係即係都唔係可以經常上到陣。肖雲賓達又傷過啦，基爾又唔係成日用啦，古道根又傷埋啦，而家其實可以選擇嘅人腳都唔係好多，咁你預計到就踢得唔會特別好啦。啲後防嘅防守力，你就預佢即係你寄望佢嗰個功力可以彌補翻佢個防守不足咯。 咁啊爭少少咁啊呢場波我自己估勢啦，簡單啲嚟講啊，估勢咁就。睇下，我諗真係要睇睇佢多蒙特主場，咁就可能會好返啲嘅，咁因為應該會夾多兩個禮拜之後先第二回合嘅，咁可能 再下一個禮拜就係上一個禮拜嗰啲組合啦，調返轉囉， 係咪呢應該好似中間有一個 break 嘅，咁我記得好似有個 break 嘅，如果冇記錯，唔緊要，我哋慢慢再查，咁呢場波我覺得可以細講完，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場啦，呢場就好嘢啦，奧林比亞高斯咧就對曼聯。 哦，曼聯都唔使諗啦， 唔使諗啊。 哇、哦，仲唔係曼聯？ 唔係曼聯，係唔係曼聯？邊隊咩？你覺得係曼聯咩？啊，奧林比亞高斯好犀利嘅，喺個希臘聯賽嗰度未輸過嘅。 希臘啫， 和兩大場咁大把喎。 希臘啫，大佬， 即係同你講，奧林比亞高斯而家喺個希臘聯賽榜嗰度咧，其實只要贏咗兩場波咧，就已經可以攞聯賽冠軍。 咁但係希臘聯賽嘅水平有幾高，大家心照啦。 明，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咧奧林比亞高斯而家咧就可以心無旁骛咧就搞歐聯聯賽，基本上咧就都唔使點搞㗎啦，因為以佢哋咁樣嘅情況，即係日贏多兩場波幾輕鬆先得㗎，大佬成個我唔敢講係咪成個歐洲咧，即係呢隊波而家係未輸過，成個聯賽打咗26場，唔知22、26場，和過兩場波，即係其他全部贏曬嘅。 26場 係啦，失波咧。就唔夠十球嘅， 但入咗即係個得失球係60幾球，我見到 係啊， 60幾70球咁， 70幾，好似70幾球， 接近七十， 真係非常之誇張呢隊咁啊！奧林比亞 可以留意幾個人啦，呢、這個卡路爾道哥啦， 但係就近排嘅賽事佢通常都會出羅伯圖，呢、這個西班牙龍門，卡路爾係後備嚟嘅，咁、 哦、 就。講人腳嚟講就特別留意佢哋有個喀麥隆嘅閘位叫邦治啦嚇，咁、啊、就另外前鋒咁、哦、本來有沙維奧拿嘅，咁但係咧就傷咗，呢場波就唔使預啦，咁就今場波前面就應該會咧出呢個華迪斯嗱，呢、這個華迪斯就係、是前舊年仲係打緊華倫西亞嘅好高大嘅前鋒嚟嘅，咁啊啱啱呢個即係冬季轉會窗咧就轉會。就應該係借嘅，即係因為近呢一兩年佢都好似人球咁樣，俾人掟嚟掟去。咁但係呢個球員其實都有啲質素嘅。咁啊，另外就杜明古斯啦，呢、這個係阿根廷嘅，應該係阿根廷嘅中場球員。其實有幾個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嘅球員嘅，譬如講話伊巴加沙啦， 哇， 37歲，好熟㗎、 啊。係咯，大家睇慣西甲都見慣見熟㗎。 馬體會啦，係嘛？呢、這個球員腳法就好好嘅，但係最近就。都唔會點正選㗎啦嚇，咁、就另外就祖爾金寶啦， 亞迷就好熟啦， 仲係阿仙奴嘅球員嚟嘅， 外借 嘅，咁另外就呢個富斯達啦，呢、這個32歲嘅應該係邊路嘅球員啦，咁就另外仲有幾個巴拉圭嘅球員，頭先講過嘅華迪斯同埋呢個靴蘭佩雷斯呢個球員咧，就係、是、維拉利爾。咁就借過去嘅，咁就另外如果講到後防呢，咁就有幾件葡萄有一個葡萄牙嘅應該係話呢個時候面有個叫馬查道啊，保羅馬查道，咁啊27歲一個中堅啦，咁就都有啲來頭嘅，咁啊、 哦、 總之其實呢隊波可能大家就好少睇，咁同埋留意個教練米歇爾喎。呢、這個教練咧就係、是、以前呢、這個西班牙即係同布達堅奴齊名嘅，咁啊喺86世界盃佢係西班牙中場嘅主力，呢、這個米歇爾打過皇馬嘅呢、這個球員嚇、啊，打過皇馬，皇馬其中一個好標誌性嘅人物嚟嘅、 哦。我會揾佢翻去教㗎。 嗯， 会唔会搵佢返去皇马？ 其实前嗰一两三年呢，因为佢仲喺西班牙教嗰时教基达菲嗰时呢，都略传啦。咁但佢似乎嗰个战绩就普普通通啦，叫做好。咁就同埋呢度奥林比亚高斯好多时都鍾意搵啲西班牙嘅教练啊，咁嚟教，譬如以前韦华迪啊，亦都系来自奥林比亚高斯嘅。咁而家呢个米歇尔其实都唔曳嘅，我会觉得。咁当然响佢响呢度，咁梗系绰绰就有余啦，呢就唔使问啦。咁就呢队波呢，咁就咁样啦。咁啊，曼联任脚就唔使点介绍㗎。 冇马达囉。 就马达呢就吸胎啦，咁就出唔到啦吓。 伤兵系 伤兵就南尼， 系咯， 南尼就出唔到，咁就咧其他大致上 卡维卡啊、菲尔宗斯嗰啲都出得嘅， 嗰啲系大致上其实冇乜嘢特别好严重伤兵，系除咗南尼嘅啫。 系 咁就费南尼最近即系啱啱又复出啦， 复出就赢波咯。 咁啊口碑又几好噶喎， 系咯， 好似口碑几好。 咁啊，但系呢场留翻一节先讲系嘛？ 咁梗系啦吓，即系话俾你听，曼联咧作客咧都危险嘅，我会觉得危险嘅，要小心嘅吓，即系唔好以为奥林比亚高斯就好易食。啊！即系啲曼联用得奥林比亚高斯之嘛咁啊？ 唔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算唔系曼联，即系唔捧曼联，你反曼都你都期望佢即系更进一步先啦。 哦，咁样哦， 系咪先？ 咁啊，唔喺呢场进一步。 唔系咁你 咁喺下一场第二回合进一步啊嘛。 咁你要唔好拖低个欧联系数先得噶。 喂，一场半场拖低欧联系数唔系啊嘛？咁你有第二回合 咁你已经嗱，你上 round 打完已经冇两队咁滞啦。 啊， 咁你剩翻两队，咁你系咪要多队去掹翻啲欧联系数翻嚟先？ 咁啊。讲真，曼联就应该正常咧，就主场就应该就机会就大啲嘅，作客就唔够胆讲。讲真就作客就小心啲，咁因为始终咧，咁啊好彩奥林比亚高斯有个射手米杜路咧，咁就已经转咗去副衔啦。咁就呢个咧就争好远，讲真就少咗啲剑。咁同埋咧，佢哋有个之前有一个后生仔叫做叫做斯保域嘅，咁就咧四场咁啊入四球噶，咁啊最近一场波就大于冇之气法，咁但系因为之前代表个帕迪逊咧就出唔到，咁就所以咧呢场波就我就又系偏又系嗰句啦，又系开势咁唔敢话偷鸡呢，咁 边队偷边队鸡先？ 奥林比亚高斯偷鸡啦，系嘛？ 系咯， 我唔会话曼联偷鸡嘅，大佬。我觉得可以谂下和嘅，甚至谂下零比零。 如果奥林比亚高斯受让嘅，谂下盘咯。 系啦，梗系啦，系啦，一定系受让噶啦。 即 系 呢啲，可能平手咧。 唔系话咁样开，唔好玩啦，大佬。 知啫，我又唔赌钱嘅。 唉，真系，即刻揿过去俾你睇啊！唉，真系，受让真系，大佬。唉，真系 逼你先。 唉，真系啊，你 喂咁啊，睇先呢场就3.9啦。 系 咁就呢、這个即系而家都仲未转返下令时间嘅，应该四八强到就转返，我冇记错好似 系。系啦系啦，呢、這个时间仲系冬，都系仲系即系所谓仲系开3.9啦吓。咁啊呢场波我觉得就我觉得吸引力就好过第一场嘅，因为奥林比亚高斯就话晒就比较少接触，咁仲有啲咩嘅？话大佬起码 唔到啊， 起码都让紧半球先啦，大佬。 即系起码有呢个云佩西啊，有呢个朗尼啊。 虽然冇马达， 系啦， 咁但系咧仍然都系好多。 唔系俾我哋讲完之后冇咗呢场系嘛？打下飞机先。 好，咁就呢场波 今日 睇啦， 今晚就系咁先啦。 好，听日啦， 听晚咧两场都3.9嘅，就冇早场啦。 系 就加拉塔沙雷主场对呢个车路士啦。 咁啊，加拉塔沙雷而家喺个联赛榜就好翻啲啦，咁就而家排第二位嘅。咁啊，最近嗰场1-0咧，我都望过少少，有精华片段睇。咁就嗰场波咧就其实就佢个后防咧。 就而家今年佢打四個後防嘅， 嗯， 就唔係打三個嘅，以我所知嚇。咁就前面就杜奧巴啦，依舊都係杜奧巴啦，咁就史內特啦，就尤馬斯啦，咁啊中場就美路啦，咁啊龍門林梅斯利拉啦，咁呢啲都齊全嘅。咁啊，但係就通常尤保伊保二亦都間唔中出啦，但係嗰場冇出㗎伊保二，咁就但係就今年因為開頭加拉塔蘇爾就打得唔係幾好，好多和波，咁就所以呢就但係最近呢過咗12月之後呢就未輸過嘅，啊簡單嚟講就任何賽事包括埋歐洲賽都未輸過，咁就呢隊波呢就要小心。 不過個領隊叫文仙尼都冇乜信心喎，就 啊文仙尼幫國米攞歐聯㗎喎， 係咪 係啊，好犀利㗎喎， 系嘛？ 系啊，梗系啦。咁啊，车仔嚟讲咧，就面对住呢对加拉塔沙雷，依然都咁 唔系好齐人啦、啊。起码第一件事，车路士。 车路士啊，少咗少咗马迪啦，马迪出唔到啦。 系咯，咁冇啦。 啊，因为咁啊，大卫路易斯啦，啊， 安祖史卓尼系咪仲系说紧啊？ 安祖史卓尼就。系嘅，某个程度上咁，但系之前嗰场对爱华顿就后备有出嘅，咁啊都有啲射门，咁阵间讲啦。咁车路士嚟讲就最近就个别球员个 form 咧就真系认真麻麻地嘅，即系尤其是奥斯卡咧就尤其是， 哦咁你仲有其他人用噶嘛？ 吓、啊，唔系好多人 嘅。维利安得唔得？维利安系咪吸胎定？ 维利安出打，出打唔系吸胎，维利安出打。 系咯，维利安都够用啦。冇开乜萨拉出唔出得啊？ 萨拉又。 萨拉。 亚拉唔打，萨拉打巴素尔啊嘛， 踢个巴素尔。 咁啊，所以咧，你话人嚟讲咧，就唔系好多噶啦。 咁有下球王啊嘛。 哦，下球王，下球王就要睇下对面啦。咁啊，因为如果对面咧依然好似佢打土耳其联赛嗰种嘅风格咧，咁啊全攻型咧，咁啊。 哇！咁啊，舐舐嚟啦。 咁啊，对于车路 真系发达啦。 咁啊，真系发达。咁啊，所以呢场波，虽然就作客。咁我都有啲信心嘅呢場波，有啲信心嘅。杜奧巴就好坦白講， 不服當年勇啦， 都唔係以前嗰個杜奧巴㗎啦。咁但係呢都係心腹大患嚟嘅。 我覺得車仔有權，應該1-0啊，2-0嗰啲可以。 0-1 就 都有機會， 都有參試。 因為我覺得而家呢隊車仔，佢入得一球，一定搏埋第二球先走。即係起碼有啲枯筍位先至慢慢收慢嚟踢。即係起碼，即係佢要撳嘅時候撳得好快咯。呢個係佢哋即係球員嘅質素可以做到嘅嘢。 同埋留意一下可能個陣容，睇下會唔會有啲。陣式上嘅變化啦，咁啊拉美利斯究竟係打防中啦，就係打即係兩邊咧，咁啊都要留意嘅嚇。 我覺得可能戴路易斯又係即係中場，即係鬥後啲幫手做掃檔咯。 會唔會咧？啊，唔知啊，因為 我覺得需要有個大大隻隻嘅，即係勤力啲嘅去幫手頂下杜奧巴，大佬你下都太你。辛苦㗎， 咁又大大隻隻啊，咁啊， 咁佢 OK 㗎，佢踢 好，咁就呢場波，我覺得車仔仲係高高啲嘅， 高啊， 高啲啦，唔好高啲，係。 我投以信心嘅一票。 好，最後一場，史浩克主場皇家馬德里，最近皇家馬德里就 fit 到癲㗎啦。咁就咧 榜首啦，仲使講其他？ 已經係榜首，咁啊最近咧即係。都記得只係和過一大場俾北爾包嘅啫，其他咧都贏曬。咁當然啲對手咧就唔係好強嘅，好坦白講，即係除咗維拉利爾嗰隊就強少少，同埋即係啱啱和咗失分嘅北爾包就強少少之外咧，其他就麻麻地。 咁另外嗰兩隊有啲失準啊嘛。 哦，咁啊好明顯啦，呢、這個就咁啊，所以就皇家馬德里咁啊，斯朗拿度啊呢個宇宙級嘅巨星咧，咁、和咗幾場嘞噃。咁啊，因為聯賽冇出兩場啊，咁啊呢場出到嚟咧，話肯定係卧虎搶閘，哇！真係咧 show 曬身價，所以咧呢場波咧，皇馬有斯朗拿度呢個宇宙級球員喺度咧，正常嚟講就冇得輸。 冇啦， 啊正常。 唔係你估下會唔會即係咪擺曬大牌出嚟咯？ 咁啊十 诶，个个都系大牌噶啦。 咁唔系，咁你仲有啲伊斯高啊、莫拉达啊、伊拉文迪啊。 唔、好意思，嗰啲后备可能。咁出翻第一龙门啊，卡斯纳斯就唔使问啦。因为卡斯纳斯唔喺欧联出，就唔知喺边啲场合出噶啦。 唔系，咁有两个一定出唔到嘅。 哦，系。 沙治奥拉莫斯就红牌停赛嘅。 冇错，啱晒。 同埋基杜拉又伤咗嘅。 冇错。 系啦，呢两个就冇嘅。 系。 咁你见到啲即系。干炒马西路就应该有㗎啦嘛。 马西路有。咁啊或者嗰边艾比奈一卡华迪啦。咁啊中场阿朗沙比阿朗索出返机会好大啦，因为之前嗰场应该啊好似亦都有出嘅，都有出嘅。咁就前面就可能系夏斯啦，或者系奔斯马实有啦，巴尔呢就反而可能会收一收，因为都有少少伤。摩迪呢亦都可能会有轻伤，或者会唞一唞。 唞一唞。 咁啊但系对面嗰对史浩克零四呢咁 啲主要嘅出唔到全部喺晒后防。 系咁就第一就 上场输波啦， 上场就唔系上场，你讲联赛， 联赛 打和， 联赛系 俾你免恩师啊嘛， 系喂喂， 因为嗰场波我有留意噶，因为嗰场波我谂住买小黑嘅，咁啊但系我谂下咦唔对路喎， 唔对路啊， 礼拜五吓，礼拜五就缩起条杠啦， 系啊， 咁啊。艾奥高啊伤啦，浩加又伤啦， 浩加啦，后卫迪斯啊，基泽可夫啊， 后卫 即系基本上啲主力嘅防守，即系差唔多有一半主力防守球员都 唔见咗 啦。 咁啊，另外就龙门啦，咁啊，究竟系出呢个上一场打机个花文啦，定系出呢个希迪布兰呢？咁啊，如果出花文咧，咁就似乎就 呢个费希文啊， 费希文 读准啲。 啊，费希文， 系啦，系啦， 费希文， 有啲译系咁样，有时系咁译咯。 系啊，系系，咁啊，费希文，咁就信心大啲喎，反而。希迪布兰咧，就好坦白讲，都系 浮沉沉咯，呢几年都系 真系问水啊。 个水准佢翻唔翻去佢最初喺即系喺史特加捧杯嗰年个水准？ 我想知亨特拉尔系咪出得噶？ 亨特拉应该 OK 嘅，出咗噶啦上场。 哦、okay, 上兩場即係再前一個禮拜嘅聯賽已經復出嘅。 因為我好奇怪，佢嘅預計，我嘅預計陣容就完全冇亨特拉。 我諗應該有亨特拉。 有嘅，應該有嘅，應該有嘅。 咁就 另外得失德士拿啦， 德士拿啦， 八分啦。前場就幾好嘅，講真就咁啊。但係啲後防咧就嗰啲新坦拿啊嗰啲咧就 新坦拿你點都要焗出㗎啦。 啱啊啲，因為冇中堅。 係咯， 係啦，咁啊所以 咁啊睇下啲即係出。出新坦拿， 你睇新坦拿对住 C 七啊，点对啊，大佬，唉，真系，所以皇家马德里应该就机会好大噶啦，讲真就 正路就冇乜问题， 正路咧就坐二就望三嘅， 系咯， 啊，应该就吓，好冇你睇小黑睇得淡，好真系睇得淡啲， 淡咯，我真系唔觉得有， 因为我真系好觉得咧，今年嘅欧联咧，皇马嘅机会系。即係你話拜仁當然就機會非常之大啦，勝望就壓一添。咁但係我覺得最大敵手咧係皇家馬德里。 咦？唔係車路士咩？我覺得車路士係 係唔關事 得嘅。 車路士根本大佬你 邊隊撞著車路士都冇一半嘅把握，一半以下。 你話以前真係車路士，如果仲係英超可以真係 hit 住嚇。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對住四五隊波，場場都要同你打爭軍。咁但係。一去到歐聯就你啲體力就爭少少， 咁你皇馬都要喺西甲度爭啊，大佬、啊、三隊，而家帶咗三分咋， 咁咪爭， 即係另外兩隊仲未即係對賽輸咗嘅，你唔好忘記。 係皇馬事嘅，巴巴塞羅那自己都香咗啦。 我永遠都係睇高啲車路士，我唔覺得個領隊係卡，至少個領隊唔係卡嘅先啦。 哦，咁啊係，咁啊安察洛提都唔曳嘅，咁啊場波皇馬機會係相當大，咁就總睇呢幾場波啦，咁就皇馬我比較有信心一定係皇馬啦。 皇馬呢場就好明顯㗎啦。 係啊，好明顯信心就好大啦嚇，咁就講到呢度啦。其實就皇馬講翻皇馬啦，咁之前佢哋響西甲嘅聯賽啦，咁就對住 L Chap 嘅，咁就3-0就贏波嘅， 順利啊， 贏得非常之輕鬆。因為咧有幾個球員就出翻噃，咁第一就華拉利咧。 有啦，追到， 終於都出嚟啦，咁就 呢、這個大家都 拉莫斯就收埋，拉莫斯就收埋， 從 一直收、嗯、收到季尾咧？ 哦，咁啊唔會嘅。咁啊，另外伊拿拉文迪就亦都係出翻啦。咁、 嗯、 啊打得好好聽呢場波，打得非常好嘅呢、嗯、場波。咁啊有一個入球嘅，咁、那、嗰個入球就一個遠射，第一球咧就係、是、角球斬埋去，去到咧就係、是。頭位就頂翻出嚟，去到右邊副位就伊拿拉文就勁射就散中個手位就改變方向就入咗去，咁就一比零。咁跟住第二球就巴爾啦，咁巴爾咧就施展佢喺之前喺熱刺咧，咪好多時有啲好勁嘅遠射嘅出翻嚟啦。 诶、 哎，呢、啊這个跟班咩？开始慢慢适应咗环境咧、哦，就嚟家伙咯。 开始熟咗架步啦， 开始熟架步啦，即系诶，只要傍住阿斯朗拿度揾食就得噶啦，吓、啊、咁、啊、就右脚一扳，啊唔系，唔系右脚唔左脚啦，左脚咗右副位三十几码一扳，仲未抵入网， 哇，劲啊， 劲一个字，劲 劲。 第三球波就系奔斯马咁就。喺個左副禁區角位就俾後上嘅伊斯高啊，窄位就射穿龍門嘅大細。 伊斯高， 伊斯高就伊斯高咯，伊斯高。 我記得好似有睇過片段，佢嗰球都要快射啊嘛。 誒係㗎，喺窄位，總之 佢都唔係易射嘅，我覺得球，我記得即係呢個球員嘅質素，即係當然佢會做到啦。 係 咁，但係都要讚佢，佢係一個即係大家有睇，即係我哋。之前講 U21 都賺得呢個球員好犀利啦， 係冇錯。其實今年都用得幾少， 季初出得多咯，跟住季中就開始 一轉四三三就好少用啦，一轉四三三就好少用。咁就呢場呢幾場波出翻，可能就因為又有歐聯啦，咁就所以咧就要俾多啲球員出嚟踢下波，咁啊踢下波，咁啊輪換起上嚟，咁就多啲人用啊嘛，係嘛？咁就伊斯高都要睇住嘅。咁就呢場聯賽就斯朗拿度繼續係停賽，咁啊但係根本都毫無影響，因為對手嘅相對比較弱。 冇所謂啦。 啊，咁啊系吓，咁啊另外啦，咁啊皇马就赢波，另外嗰两队咧就结啦。咁啊先讲唔讲巴塞住？ 哦好啊， 讲咗马体会先，因为奥沙辛拿对马体会，咁啊呢场波咧上半场啫就已经入足三球啦。咁啊其实咧，马体会讲翻个阵容咧，咁就大致上就系中坚啦，咁啊用咗艾达维特呢个荷兰嘅中坚，咁就。相對就比較少用啲嘅，咁咪因為往時用米蘭達多啲。 即係今次輪換出咗事 喎。咁大佬咁之前咁啊，佢打歐聯咁啊攰啊嘛，咁啊輪換少少係好正常。咁啊，另外中場就出翻韋拿啦，呢場波出翻大衛韋拿啦，咁啊拍翻哥斯達，咁啊另外就中場就四件就蘇亞雷斯啦、阿祖安啦、加比同埋迪亞高，咁就艾達杜蘭咧就冇咗嘅，魯爾加西亞亦都係冇咗嘅，咁就所以咧就 全部都後備啦，高基啊， 高基係啦，高基亦都係冇出嘅，咁啊所以咧咁啊咁樣就俾人搞咗三球去，咁啊第一球好早輸嘅。咁啊，呢球其實就做得幾靚嘅，因為就奧沙辛拿嗰個有個短角球開出嚟啦，咁就跟住去到左邊俾咗個自己隊友跟住傳中啦。咁啊，但係嗰個時間咧，當嗰個短角球開出嚟嗰個時間咧，咁啊奧沙辛拿所有攻擊球員咧就全部咧就上曬前柱，全部去曬前柱，咁咧就斬埋個波就好高嘅。好高高落去，去到遠處，遠處呢個 C 組度咧，咁就喺遠處嗰度，完全就冇人睇噶，咁啊第一時間就射入去。 你呢下古惑喎， 呢下好嘢噶，個組織係幾好嘅呢個波係。 即有心係大家一齊夾過，係大家一齊衝去前處引曬啲人，即引曬吸引曬啲注意力就 係啊， 就走空咗尾處嘅隊友。 係啊，呢個波因為 C 組度當即係嗰個短角球啱啱開出嚟嗰時，佢個位仲係喺禁區外。 係咯， 咁跟住佢就走入去， 斯斯然咁偷入去就 呢個波係。做得幾靚嘅奧沙辛拿呢個波抵輸嘅，講真嚇。咁啊第二球啦，咁就今場波打得好好嘅，叫做艾文迪路斯。咁啊呢個九號仔啦，咁就喺左庫廿幾米遠射咧就中柱入嘅。咁啊但係呢個波咧其實就關法蘭就出事嘅，呢個波就因為當時就長傳掟埋去啦。咁啊關法蘭咧其實就可以解圍嘅。咁啊點知自己輪進進咧，咗波撞咗俾咧呢個艾文迪路斯。咁啊結果就。艾文迪路斯一推，咁就咧劲射就入咗去，咁就咧系二比零。第三球波啦，咁就又系做得唔错嘅。艾文迪路斯喺左边，啊呢场波打得好好嘅。其实呢两球波都关呢个艾文迪路斯事。咁啊，比后上达米亚，咁啊都讲过噶啦。呢个前巴塞球员左边就传中，咁啊呢个罗拔图托利斯。 呢個中場球員咧，咁、就係前柱就頂咗入去，咁啊呢個波就呢、這個艾達維迪咧喺前柱就漏頂，咁啊結果咧就3-0，上半場就已經係搞掂， 上半場已經完結咗呢場球賽， 冇錯啦，就已經宣告咧就完結，咁咧成場波嚟講咧，哇呢、這個馬體會就打得好曳，好、坦白啊，好曳，即係嗰啲亞祖安啊、關法蘭啊衰咗啦嚇，就算你話古圖斯都打得唔好嘅，咁啊大衛韋納復出亦都係打翻兩個箭頭，咁但係兩個箭頭咧。都是打得不好的，我都再講一次，這個迪亞高哥斯達是不是真的是即是很多外間人士真的即是因為季初打得好，是但是呢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我是有些疑問的，很坦白說、起碼我會覺得他打不到單箭頭，是一定要有個人拍住他啦，簡單啲來說、因為往時他去年就拍法卡奧啦，今年拍大衛韋納啦，佢又拍得好啲，但係當佢一個人嘅時間咧，咁就慢好慢嘅表現嚇。咁、呢場波3-0，好跟住好多人問啦， 唔講唔講都要講㗎啦。 咁啊 ，David Diaz 咧都問啦，喺個出名度問咩事？咁啊，皇蘇啊3-1，咁啊，但係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啲歷史咧，就知道呢場波皇蘇贏咧非常之正常嘅。因為咧已經係有7年啦，皇蘇嘅主場對住巴塞咧都係未輸過嘅。即係話俾大家， 巴塞對某幾隊都係領贏 嘅。巴塞一去到皇蘇咧，就總之呢7年咧就未贏過啦、簡單啲嚟講，所以呢場咧。就唔知點解皇蘇好似嗰個場咧，硬係好似有啲嘢嘅，有啲邪嘢嘅，好得意嘅， 即係好似入咗地獄咁樣。 係咯，硬係去到咧，硬係周身唔聚財嘅，咁所以就呢場波又係，咁啊第一球波啊，梗係又係輸角球啦，巴塞就嚟緊有一兩球肯定係關角球事嘅，咁啊波就短角球，跟住就再喺右邊斬出嚟，咁啊桑子咧就頂入。咁啊，桑字就擺烏龍嘅，真係呢個波就嚇。咁因為呢場波就係 係咯，呢場都算係多高佬嘅咯。 係啊，多高佬㗎。咁啊， 你數一數你啦，桑字啦，布斯基斯啦，巴查都算叫做 OK 啦，身材叫做阿碧基哥啦，跟住有蒙杜亞啦，呢啲都即係。至少唔見石都仲係一碌竹啊！ 但係唔好意思咯，第一球就桑子頭槌頂入咯， 咁 第二球又係高波嚟㗎，不過就唔係打橫出嘅，咁就係高波就吊上去，咁呢個波就唔好意思，係第三球嚟。 第三球嚟嘅，追平咗先嘅。 係啦，係啊，中間美斯就追平，咁呢個波其實做得唔曳嘅，咁就因為美斯就中間推埋去啦，咁就俾咗蒙杜亞嘅，咁蒙杜亞就無端端走咗埋嚟中間嘅喎，好得意喎，無端白事喎。 係咪巴塞練啲後衞都有呢老嘢啊？ 啊有哦，咁啊唔奇。 我覺得佢哋係有練過，即 係有。 早兩年啊，碧基經常都係咁做啦。 有，一定。 而家可能係練啊蒙杜亞或者兩集都會 cut 埋中路嗰啲。 有㗎，佢一定即係講艾巴都係啦，你冇忘記艾巴都係巴塞青訓出身㗎嘛。咁啊，蒙杜亞就還傳啦，喺禁區頂嗰度，跟住保斯基斯就漏得好靚㗎，中間保斯基斯就漏過。 佢啲戲就梗係得啦，呃都呃曬你。 咁啊漏過就美斯咧就左腳。咁就輕鬆射入，咁就1-1嘅，咁啊4分鐘之後就追翻1-1嘅以為 搞掂啦， 以為就二過啦， 係咯， 有好下場啦，點知唉，意思就真係巴查啦，咁啊呢波就龍門球啊開上去嘅呢、這個巴和，咁啊點知巴查咧就線都喺後邊，咁啊卡路士韋拿咧就喺左邊就單騎就直進，咁就二打二，結果俾地波中間基利士文就輕鬆搞掂，呢個巴查咁樣線後咧真係。咩鑊啦嚇？ 咩鑊啦？ 呢次真係咩到影影啦嚇！咁啊，最後啦，臨尾啦，去到下半場啦，繼續啦，咁就基利士文啦，咁右邊俾佢禁區，咁巴塞球員咧就裝黑西，咁就咧點知就衰咗，咁啊俾個蘇魯圖沙後上入射咧，就快過華迪斯一步咧就撞咗個波入去，就3-1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有幾樣嘢，第一就馬天奴，咁啊喺半場咧就已經俾人趕出場啦。 哦。 是啊，俾人講出場，因為咧就鬧對方嘅助教，咁啊結果就俾人講出場。咁啊賽後其實馬天奴都喺個記者招待會都話咧，呢場波佢自己係要負全責，因為咧佢就話自己個準備係做得唔好，即係咧就係備戰咧就冇心思熟慮，咁啊所以咧就結果就衰咗。咁啊可能佢冇留意歷史啦嚇，即係去到皇蘇個場咧。 咁啊都系衰嘅多噶啦。强如哥迪奥拿都衰啊，更何况系马天奴系嘛？咁啊，所以就呢场波就巴塞就咁样香咗。咁、就巴塞最近都有啲新闻嘅，咁因为咧就讲尼马转会嗰单嘢咧， 系咯， 咁就 1000万、啊， 就要先俾啊。 系 未仲有后续嘅、 哦， 先俾1000万咁就咧，即系一个惩罚税就自愿俾嘅。 哦，自愿嘅 系啦，即系 唔系政府逼佢嘅， 唔系政府逼佢系自愿俾嘅咁。 但系边个俾啊？尼马自己俾啊，定系巴塞俾？ 个会自己俾。 哦，球会 系啊，一个惩罚税就俾咗先。咁啊，費事即係如果真係再查到起上嚟，咁啊罰得仲重，咁啊死啊嘛。咁不如索性俾咗先啦，啊我認啦，啊我俾咗先啦。咁啊， 但係自首未？ 自首咪自首咗先咯，唉，咁啊，但係仲有後續㗎，啊，單嘢未完㗎，個 case 仍然都係未完㗎，啊，所以就係巴塞最近， 窄細啊， 因為之前有傳過咧，因為如果真係再即係嗰個尼馬轉會事件 U 真係罪成嘅話，即係我諗個罰錢嚟講咧，係會接近係起碼都億嘅，億磅億歐元計啦，唔係磅億歐元 破產嘅咯，咁樣會 起碼個新嘅老型球場，即係話擴建，我前個幾個禮拜講嘅老型擴建就問水啦，唔好諗問水啦，呢個第一。第二就嚟緊嗰啲轉會市場嗰啲咧，咁啊巴塞都出唔到啲咩錢嘅啦。 應該都出唔到啦。 冇問水嘅啦。 有冇大水喉係咪？有冇呢個市政府撐腰計啦？ 啊，咁啊，但係咧就史迪根咧就如無意外就真係會加盟嘅。 係。 咁啊。 咁即係域陀華迪斯就。 域陀華迪斯咧。就傳咗單都幾都係因為而家維圖華迪斯仲未講佢去邊嘅，咁有好多間球會，其中一間叫利物浦， 喂， 係啊，利物浦因為係免費噶嘛， 利物浦有鋪印 嘅，利物浦免費噶嘛，因為佢因為利物浦啱啱打咧，咁可能啱打嘅， 佢利物浦係咪真係有鋪印係要啲即係神經刀嘅門將咧偏向？即係上一個年拿都係咁上下，即係。域陀華迪斯雖然即係呢幾季其實我覺得佢係穩健嘅，佢即係一對一嘅風波係 OK， 但係佢啲上三路波係真係唔得 嘅。冇得華迪斯，我覺得就唔曳嘅，我覺得唔錯添。 但係你對住英超嗰啲爭啲嘅。 唔係，我覺得佢即係高波手法都算係咁嘅啦，佢接波呢手法算係咁嘅啦，即係唔叫做我唔覺得唔叫差，我覺得佢好過連拿添，講真就冇咁蝦碌添，講真就咁啊。但係佢去邊隊咧，真係好多球隊都 hold 住㗎。咁就呢場波咁樣啦，咁啊再花少少時間，咁就咧我講埋另外兩場啦。好快，貝迪斯對畢爾包呢場波咧，就畢爾包贏兩球。 係喎。 咁啊呢場波嚟講咧，球證嘅執法咧就備受爭議嘅。咁啊，首先第一有一球波就貝迪斯嘅黃牌前鋒魯賓卡斯道咧，咁就禁區咧就球證話佢擦水。咁咧就所以冇吹十二碼，但係睇翻個片咧，其實就都有電到下嘅，其實就可以吹嘅，我覺得。咁但係球證就冇俾，呢、這個就咁樣啦。咁但係兜翻轉頭咧，咁就呢個畢爾巴前鋒傑基蘇拿咧，就喺禁區又搏到個十二碼。咁但係呢個十二碼就反而調翻轉啦，呢、這個傑基蘇拿就似係擦水。咁啊，但系球證啊睇唔到，咁啊結果咧就當咗係即係呢個後衞帕古斯就踢到佢，其實帕古斯就似乎就踢都冇踢到佢咁滯嘅，咁啊呢個波就咁啊十二碼，咁啊蒙尼安就射入去， 哦， 係啦，咁啊咁樣，呢、這個就一比零，咁啊其後呢個帕古斯咧。咁啊，因為都可能都興起啊，大佬話我明明冇踢你，你又咁啊咁樣擦水，咁啊結果輸咗十二碼就火起咧就申請離場， 哦、 一嘢喺中場嗰個位置咧，一嘢飛鏟埋去，對腳啊遞到鬼咁高嘅，咁、 哦、 啊結果就擺明係申請離場噶啦，一離場就即係一鏟到個波，都唔等個球證舉個牌啦，就已經自己走咗去更衣室啦，擺明係申請離場噶啦。咁啊，其後咧，其實就貝迪斯咧，仲有多個出場添，就路利耶斯就手球就兩黃一紅，結果就九個打入 十 個，咁啊仲有喎，仲有一球波喎，畢爾巴有一球喺禁區嘅守衞手球喎，冇吹喎，係啊，仲有球手球喎，冇吹喎，咁啊呢個波就懷疑波打手啦嚇，咁究竟係咪波打手咧，又係兩睇啦，咁啊所以咧。 呢場波臨尾就即係畢爾巴再入粒球啦，咁但係成場波嚟講，貝迪斯即係球證對於即係個執法對於貝迪斯嚟講係非常之不利，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最後華倫咁啊2-1贏格林納達嘅，咁啊呢場波就第一球波格林納達入嗰球波就要多謝華倫嘅防中庫亞高咧，就喺禁區心口控埋俾人咧， 哇！ 咁就係射入嘅。啊！個波因為一心口好似雙鋼板咁一控咧，控到離題萬丈。咁啊，呢個比迪咧就多謝， 係 啊，應聲就入。 有冇驗下啲神經線啊？啲控制唔到嗰啲咧，手腳唔協調，但係啲肌肉唔協調咁樣。 唔係，我即係可能佢嗰個心口咧，咁啊最啲胸肌啊， 發達啲啊。 唔係，胸肌做得唔係幾多嚿骨嚟嘅，嗰嚿骨咧咁啊，你知骨硬啊嘛，骨硬就一撞。咁啊撞咗佢有個武雷公咁遠啦。咁啊另外一球就費後利，咁啊費後利自從啊呢個比斯做咗教練之後咧，咁就佢嘅表現一直都係維持相當好嘅。咁啊呢球波又係啦，咁喺右邊傳中就啲帕高艾卡沙就射入。咁啊但係呢個波咧，其實帕高艾卡沙又越位喎。越咗半個身位喎，即係當佢俾右邊俾埋嚟嗰陣時，咁啊又係咧枉判嘅啊。咁啊其後最後啦，咁就右邊嘅罰球傳中嗰個俾呢個維蘇，嗱呢個維蘇咧就係新仔嚟嘅，第一場出嘅呢個華倫嘅中堅，19歲嘅啫。咁啊呢個波就喺遠處就竇咗個波入去，咁啊呢場波咧呢個維蘇咧就表現都唔錯嘅，依個19歲第一次出嚟講咧算係幾好。其實華倫呢場波都出好多新仔嘅，譬如話帕高艾卡沙、費迪啊呢啲球員咧，其實都係一啲青訓嘅產品嚟嘅。咁啊所以咧華倫即係幕後。都好多華倫人，目前都盡量用少啲外援，咁啊，所以都希望培訓翻佢自己一啲嘅班底，咁啊，重新就做起啦，係嘛？ 好事啊！ 好，咁就聯賽榜就好簡單嘅啫，咁就呢個咧係皇馬咧就3分咧就已經係帶頭啦， 三分 就帶頭，就代唔代就唔知啊，三分帶頭，咁啊跟住咧就呢個係巴塞同埋呢個 馬體會啦，60分就緊隨其後。 係啦，咁就緊隨其後。 呢個禮拜就1分都攞唔到。 係啦，咁就跟住再之後就畢爾包啦，47分就佢哋13分啦。跟住就維拉利爾同埋皇蘇都係43分喎。啊，呢度又要睇睇喎。啊，呢三隊都要小心啲。咁就包尾啦，貝迪斯輸埋呢場咧，咁啊去嚟尾二嗰隊都6分啦。 都睇咁大嘅啦，睇个样就， 唉，真系大镬。咁啊，华力简路维拉杜列就系尾二同尾三，马拉加已经去到尾四啦。马拉加啊，距离尾三嗰队3分啫，已经系去到一个都几危险嘅边缘。 数上去应该去到第13位嘅格尼纳达咧，都系争5分到啫。嗰度就两场波就已经。即係一來一回咁就已經冇咗啦。 係啊，所以呼吸嚟講都幾緊湊。咁就西甲就講到呢度，咁啊 Hot Ball Song 第一節嘅時間亦都去到呢度。我哋下半場再見。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細貌 宅女，宅係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嘅宅就梗係聽 Wagger 先啦。宅女，我係小貝。